for always.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Say you, say me, say it together naturally. From behind the walls of doubt, a voice was crying out. Say you, say me, say it for always.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Naturally. As we go down life's lonesome highway, seems the hardest thing to do is to find a friend or two. That helping hand,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Lost your way, you got someone there to say, I'll show you. Say you, say me, say it for always. Oh,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关机起你的眼神，曾经让你伤心，从此不相信爱情。当你重回我怀里，竟会战斗个不停。伤害比拥抱也叫你不能呼吸，要我拿什么去爱你，拿我哭过的痛过的决定。我空了的双手，我好想再拥有昨天的温柔，都是被我给夺走。时光难倒

将是我们温暖的回忆。 是最后的落叶。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一到店，地址北京京城苑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24-0788。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天天 下绣鸳鸯，让爷爷床下绣鸳鸯。冬季里梅花都雪开，梅花呀都雪开，哥哥你也离家有你在呀，小妹盼你早回来，要小妹盼你早回来。 你说人

轻轻吻着你额间，只能这样说再见。今后不能待在你身边，渐渐你走远，寻找我真正的依恋。我是你肩上紧盯的从不留意，我为你付出你却都是默默不理，我挥着翅膀冰冷的去守护你，你却都不会联系，谁都不说一句。我是你肩上紧盯不懂得珍惜，更爱我自己，对你我就学着放弃。在某个世界，也许那一个唯一正在等着我一步步的去靠近。对你和你的感情我一直藏在心底，我鼓起勇气去说明，你却又低头不语。我背对着你，泪是一滴滴的累积，原来我在你心里不曾有过一席之地。我早该明白，我只是你的肩上蜻蜓，一味的付出未必就会有好的结局。在这首歌里，我只想亲口对你说一句，这十多年来我不曾被说的我爱你。我曾在你面前流泪，你就以为我不伤悲，可是对你笑着脸我却是挡着些，悄悄地停在你身边，你却看不见没发觉，轻轻吻着你额间，却这样说再见。今后不能待在你身边，渐渐地走翅膀冰冷的去守护你，你却都不会联系，却不说一句。我是你肩上紧盯不懂得珍惜，更爱我自己，对你我选择去放弃。在某个世界，也许有另一个唯一正在等着我一步一步的去靠近。我是你肩上紧盯却从不留意，我为你付出你却总是默默不理，我挥着翅膀冰冷的去守护你，你却都不会联系，却不说一句。我是你肩上紧盯不懂得珍惜，更爱我自己，对你我选择去放弃。在某个世界，也许有你